今日咧就到呢個星期五晚，咁咧就叫做呢個疫症下邊嘅呢個咖喱飯啊。係。咁啊，大家都心情好沉重啦。咁啱啱我哋咧就係睇到呢個醫管局陣線啦，就嘅特會員大會嘅決定。係啊， 今日下晝嘅啫。 咁咧就決定咧就係冇升級去第三階段嘅罷工行動就。結束了呢個罷工行動， 係啦，七千人投票，三千人咧就希望繼續罷工，就有四千人投票咧就即係認為要復工，咁所以就工會就宣布咧就暫延而家呢個嘅罷工噶啦，咁樣。 我係支持呢個陣醫護嘅決定嘅，無論佢哋決定係罷與唔罷都好，我覺得佢哋已經係為香港人咧。是做到很多事即是我覺得我們沒有任何的即是我希望今天因為我們派這些的消毒酒精和搓手液今天派給醫護有不少護士上來有些護士呢就即是我們跟他們聊天的時候呢都即眼有淚光聲淚俱下我感受到他們是面對很大的壓力的無論罷下去或者不罷都好他們都覺得即如果沒有達到那個封關的目的好像如果就這樣結束罷工又好像即什麼都做不到我這番說話其實我之前我今天跟護士說過我說你們不要這麼想你們做的事其實香港人很感激你們因為什麼呢就是林鄭這班這狗官這班這仆街呢你想想由罷工開始其實他已經是一路 tighten up 那個入境當然他保留一個很大的漏洞就是不肯徹底封關這個就是我一路說的那個原因是因為這個中共中央是不批准特區政府全面封關這個不是醫護罷工不成功等等而根本你面對的是一個全球最大的極權的獨裁政權所以他可以拉攏世衛這個埃塞俄比亞的政棍這樣去延誤出這個這樣升級成為這個緊急疫情 这样来去阻挠国际呢，去即是发旅游警示，同埋呢就是禁飞这个即是中国等等。他是一路拖延，是影响到世卫，而世卫竟然是受他影响协助到疫情扩散。 你看到他的手是 伸，你看他的手伸得那么紧要，所以你医护面对的你要记住，不是范鸿龄，不是医管局的行政总裁，甚至不是陈肇始或者林郑月娥，而是你面对的就是跟我们今天面对是一模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独裁体制， 全世界最大的独裁体制， 就是今期时代周刊的封面，大家看到了，就是一个习近平戴着口罩， 是讽刺他的， 是的，就是讽刺他的。 如果没有医护人员在过去的五日的罢工，大家一定会知道，即使林郑口硬， 罗湖都不封啊， 不会逼多四个口岸是会封街， 是啊。 如果不是医护人员挺身而出，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会有由急几个钟头之后，现在八点钟，四个钟头之后逼得到特区政府做那个叫强制的隔离十四日这个这样行动。虽然我们跟着下去就会批评这个强制的十四日行动呢是很多很多问题的， 还要逼，我们要接力其他现在地铁的工会今天就开了这个 AGM， 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还未开完，就是讨论究竟是局部还是全面罢工。应该星期六呢就是巴士业职工盟，就是另外一個巴士工會了， 即是聽日， 聽日就會再傾。 港龍的航空空勤人員呢，就在聽日下午一樣是去開會員大會決定投票是否會罷工。 所以我一路呼籲的，我們欠缺的公務員罷工。 嗯， 我在懇請紀律部隊和其他公務員，包括是海關、 海關、入境處、 入境處，這兩個紀律部隊的部門，雖然紀律部隊部門罷工是政府一定會空得很重要的，即是打窒你，但是即是面對很大壓力。 還有消防啊，還有消防啊， 我會明白很大壓力，但是一陣間我們講到那十四日隔離檢疫，警察可以獨善其身，你就知道這個政府是幾個無恥地，是一個軍政府來的。你問我現在根本就是警察控制所有的，口罩他拿了，然後所有強制隔離的事叫大學生的醫科生去做，叫正公務員去做義工， 叫公務員的上司點名，講就講話義工，但實質上面呢就是當值的， 是啊， 是逼令由上司逼令義工 下屬走去當值，入去隔離營。 喂大佬，現在不是跟你講玩，大佬入去隔離營，你想想警察竟然就是什麼呢？既然他們不肯上去執法，那是什麼？就交由那些五年班的醫科生就回去衛生署打電話，去給那些2月8號之後在內地回來的香港人、外國人和大陸人，然後呢就由他們去匯報他的健康情況。你信不信呢？ 是啊， 喂大哥，我就說香港的防疫由幾時變成是自愿制度？ 由陳肇始說，就說請那些的被隔離的人自我隔離的人自律。大佬，我見有無數的案例，去醫院嗰度睇症走咗去，要轉介入去隔離營嗰啲人又走咗去。 最 向醫護人員嗰陣時咧，係去講大話，去隱瞞自己去過住過幾多間嘅酒店。呢啲歷歷代在目咁多咁樣呢咁壞嘅案例，竟然而家由我哋個局長講就講話係呢個強制十四日嚇，因為哦，因為會罰啊嘛，酬金係咩啊？六個月啦，罰款。 嘥氣啦，我話俾你聽。 但係實際操作上面，你根本冇足夠嘅人手、技術嘅層面係去支援得到做呢個強制，咁咪形同虛設。 嗱，點到你唔火滾？我話俾你聽，你睇到大陸而家喺武漢傳出嚟嗰啲片，就算上門去捉嗰啲人去隔離啊，都係公安去做嘅。 嗯， 除咗嗰啲檢疫嗰啲人員著住防全面裝備，即係後邊嗰啲係公安嚟嘅。其實，我想問下香港點解呢個咁樣嘅強制隔離措施，竟然唔係由當區嘅警察去執法咧？你問我真係完全唔明白嘅喎。呢個係coercive， 即係一個強制權力嚟嘅噃， 係啊， 點可能變成自愿？ 你話叫做合法武力啊嘛？嗱，大家要記住，紀律部隊係警務人員咧，係可以行使合法嘅武力去執行公共政策嘅，呢、這個就係 coercive， 係 佢先至有個 coercive power， 佢就將佢嘅權力係濫用喺香港嘅年青人身上、，stop and search， 打人、跪人條頸。而家真係要佢哋做嘢嗰陣時候，成個政府鄧炳強先係特首，我話俾你聽，所以真係冇用啊！你對住林鄭點解啊？警察話我哋唔做，你見到嗰日喺嗰個郵輪碼頭抬落嚟，嗰、那個檢疫， 哇！隔開成丈 遠，隔開成丈遠，成班著住鎮暴警察， 100-200尺， 呢啲就係釘喺恥辱之柱上邊嘅香港人。我話俾你聽，我唔同你講之前嗰7個月嘅警暴，而家香港人水深火熱， 你班紀律部隊，你記唔記得你嘅承諾係咩啊？係 serve Hong Kong with 呢個 loyalty 係嘛 ？duty 係嘛？忠誠勇毅，勇乜嘢啊？打人你又勇，係嘛？而家需要你拿出勇氣去抗疫嗰陣時候，去執行呢個 coercive 嘅強制性嘅呢個隔離嗰陣時候，而家變成自愿性，就係因為冇人做強制性嗰 part， 而林鄭竟然係縱容呢班警察。是不需要去做而拿兩雙口罩每人給自己家人撲你個街。 今天還有資料顯示了確認了不是傳聞，就是這個警務人員那個叫海港哥， 海港哥 Chan 記520，因為要不是520哥，520盒，你看 520盒，即是幾千個那麼多，我們要問到底這些是在哪裡，有沒有濫用，這些是 CSI 的，是懲教署的，有沒有人中飽私囊，在哪裡來。如果呢個嘅 Harbor Chan 呢個海港哥唔走出嚟去駁斥嘅話咧，你都話有人係改圖，係咪屈佢咁樣？ 喂， 佢出嚟講咗啊，係 你話呢個， 佢證明咗呢係事實嚟㗎， 絕對唔係改圖， 你就要有責任，係啦。 我而家懷疑就係警務處運上去嘅，海港哥只係個名。第二，俾人車 cam 影到喺架車裏邊攞兩盒，已經唔係第一次㗎啦， 兩次啊， 呢次係睇住 AM 車，上一次唔係 PM， 今次 AM 北角嗰次係， 今次 AM 他只不過而家認啊，係差佬啊。不過他話就係佢自己買，我想問下喺邊度買？我哋買唔買到 ？CSI 口罩，我再問一次，我哋市民可以喺邊度買？係咪？你話警察散仔康樂館買嗰啲係假嘅舊相，咁我想問下，而家我好想要啦，我市民好想要，嗰啲清潔工好想要。你睇到今日廣華醫院俾張相你睇下。廣華醫院的 片段嚟啊，係今日喺網絡上邊瘋傳嘅。 廣華醫院你而家見到啊，係廣華醫院嘅醫護係排隊買口罩，撲你個街！ 大家有冇喺第二啲世界國家嘅地方裏邊，當佢哋嘅醫療系統、佢哋嘅醫護人員要對抗疫症嗰陣時候，但係佢哋自己本身嗰個設備完全唔足夠，同市民一樣？要去擠呢個嘅口罩，五蚊兩個排隊，排完一次要再排先買得到，有冇？淨係呢條片段你就會明白嗱，所有嘅藍絲又好，又或者唔贊成醫護人員去罷工，你睇一睇呢條片，呢條片就講出一個殘酷嘅現實。 公務員同警察就可以預支口罩三十， 仲可以在家工作啊？ 然後在家工作預支口罩，我想問下幾時政府有個制度？可以預支，我人工可唔可以預支？我想問一下，係預支口罩，仲有可以攞嚟去溝女，可以俾外母，可以攞去賣， 可以俾家屬走上嘅警車，仲要影相喺度，懶得戚放上網。 醫管局就話：誒，佢哋買嚟俾家人用嘅啫。我想問一下，佢哋自己用緊嗰個都係一日得兩個，佢哋家人冇嗰陣時候，佢哋要 on duty， 佢哋唔可以 home office 落街買嘢。佢邊個幫佢屋企人啊？嗰啲醫護，佢哋都有仔女有父母嘅大佬啊！然後要佢哋喺工作時間走去排隊買口罩，即係你咪第三世界都不如啊！我想話， 喂大佬，比十七年前嘅2003年沙士嗰陣時係大退步啊！係 你唔好話而家我今日， 我哋本來應該係要進步嘅社會，係要喺過去嘅失誤、過去嘅災難裏邊學習噶嘛。而家唔單止冇學習，仲要倒退。 2003年沙士嗰陣時，民政事務專員都問每一個區議員：你哋要幾多少口罩？可以幫手去派。而家call會唔嚟，唔開會，話疫症唔好人群聚集，出咗 order， 俾咗撥款要去買口罩，撲你個街就咁出張 tender 叫人價低者得。即是不幫你買，不幫區議會買，去了哪裡？去了民建聯班撲街那裡派。我再講一次 CSI 口罩為什麼民建聯的區議員可以派？有沒有人答到我？到現在今日林鄭月娥都沒有答過 CSI 口罩究竟通過什麼渠道出了街，不敢答。 去了哪裡？ 整個政府不敢答。 有幾千萬個去了哪裡？ 邱騰華我認識你的，你敢不敢答？大佬，你真的身為一個教徒，我再講一次，你身為一個教徒，其實是有負香港人。你信乜嘢？你嘅宗教？我想問一下呢啲咁嘅人，你睇下水深火熱。我今日見到啲護士上嚟，我自己心都噏。即係唔係話太物資，反而小事。你見到人哋承受咁巨大嘅壓力，你班友個個喺度幸災樂禍，係咪啊？嗰啲咁嘅警察蒙住面去太子拆人哋個花壇，你就威 走去美孚打到人哋，差唔多老張都出埋。 美孚嗰班嘅市民走出嚟，係去表達呢個姚宗儀嘅中心嗰度做隔離營係有問題咁樣嘅咋？你就用去警棍勾佢哋啊！ 我想問下澳門啊，去執行呢個隔離政策嘅係司警啊，你連澳門嘅司警都不如，你睇唔起人，你班警察垃圾直情係垃圾！我再講一次。香港最需要你哋去嗰陣時，你哋做緊乜嘢？我想問一下，除咗攞啲口罩去溝女、益自己外母之外，做緊乜嘢？你鄧炳強企喺度啊！你夠膽你企喺度啊？撲你個街！你 真係喪盡天良啊！唔係淨係冇專業，失去咗專業，即係道德啊！唔係咁簡單啊！而家係喪盡天良。你睇住其他香港市民同你一樣嘅啫，都係香港市民，佢哋隸屬於唔同嘅公務員團隊，可以係醫護人員，可以係食環署嘅外判嘅清潔員工。嗰啲人係冇口罩，你又可以睇到啲平民百姓嗰啲最弱勢嗰啲弱勢社群。排六個鐘頭、四個鐘頭、八個鐘頭去買幾個口罩？ 醫管局嘅 你竟然可以忍心咁樣自己去濫用啲口罩？ 阿 Gary， 你知唔知啊？醫管局嘅楊醫生已經回答咗傳媒，冇人去再 follow。佢話：我哋從來冇攞過食教署嘅口罩，我哋全部都係醫管局自己賣嘅。我想問陳肇始，你條撲街！醫院嘅人日日喺度搏命。點解佢哋屋企人嘅口罩唔係優先配置俾醫院嘅人嘅屋企人，而係俾咗班唔抗疫嘅警察、抗疫逃兵？我再講一次，香港特區警察就係抗疫嘅逃兵。 喂，講起真係又即係又憤怒又其實係悲憤啊！你睇睇嗰啲去照顧呢啲感染咗嘅病人。 佢仲要撲屋企人啲口罩， 立即之後又要撲屋企人口罩，仲要啊即刻轉翻去普通病房嗰度啊！ 跟住一攋嘢要隔離。 係啊，即刻轉去普通病房嗰度啊！你係置佢哋啲安危喺邊度咧？咁樣，你陳肇始走出嚟扮喊， 根本 流馬鳥、流鱷魚女。 今日個 你唔好做戲啊！ 佢同我講，佢話其實冇咩 clean team、dirty team， 佢係呃人。 係， 因為你喺普通病房其實都係一樣嘅嗰個環境，因為嗰個病徵係唔顯性嘅嘛。 係啊。呢、這個亦都係今次點解武漢肺炎比沙士更加恐怖嘅地方，就係呢度。 你呢個你睇今日個訪問，中央社台灣訪問咗呢個 WHO 嘅專家、哈佛嘅公共衛生嘅專家丁亮博士，佢話呢個係比沙士更毒嘅冠狀病毒。嗰、那個唔係淨係話殺人咁簡單嘅，嗰、那個傳播方式啊。佢話未到嗰個高原期啊，而家高原期原來係三月。 三月至五月啊。 是啊， 三月 高原的意思不是这样啊， 是开始这样上啊。 高原期就是一个平的，一个维持一个高的感染率的状态，是三月。很多人没有将两个新闻放在一起看。第二个新闻就是呢，Robert Chung 呢今天和梁启智和方国山公布一个民意调查。他加了一条新的问题下去，原来大部分的香港人的口罩他们的存量只有一至两个礼拜。今日二月七號，兩個禮拜之後，即係話二月底， 捱唔到去二月底， 捱唔到高原期爆發。大家有冇諗過問題幾嚴重？我而家真係好認真話俾你班撲街聽。你有冇諗過問題幾嚴重？高原期係三月嘅話，香港人嘅口罩存量去到二月底就完啦。 記唔記得梁卓偉講乜嘢啊？呢、這個港大醫學院嘅院長梁卓偉當初走出嚟話可以唔使戴口罩，戴咗口罩講嘢難，為林鄭不封關咧係去背書。今日正式走出嚟承認啊，係 話慢啦， 而家封關已經太遲啊！喂，大佬你眼白白睇住呢樣嘢，你唔走出嚟做言責，相反陪埋林鄭，為林鄭不封關係去做背書啊！係梁卓偉，你係做緊呢樣嘢啊？係 好簡單。我睇呢個嘅寫《黑天鵝》嗰本書嘅作者，其實佢有一篇文章寫呢個武漢沙士，寫得好好。 係， 佢話呢個《黑天鵝》嘅作者話咧，其中喺抗疫裏邊咧，其實黑天鵝嘅意思即係話一出現咧，就已經係一個好 drastic 嘅危機嚟，好大嘅危機嚟㗎啦。 係好罕有嘅， 好罕有，但係一出現就差唔多冇得救嘅。佢話呢個疫情就可能係黑天鵝嚟嘅，你一定要好用啲好極端嘅手段。 係。 即係用一啲好 drastic 嘅手段先得。 重藥， 重藥係啦。咁啊，其中一樣嘢講法就係咩？面對一個咁嘅黑天鵝咧，好多人係咩咧？係fatalistic。嗱，我覺得林鄭好、梁卓偉好，成班都係宿命。宿命嘅意思咩咧？邊境防疫冇得做㗎啦，日日咁多人嚟，誒點搞啫？係嘛？咁啊，諗下點樣抗疫啦。所以一開始就進入抗疫階段，冇去過防疫階段㗎而家。 點解？因為佢根本就唔願意承擔邊境抗疫嗰個責任同埋嗰個後果。嗰、那個後果就係要抗分中共。你夠唔夠膽為咗香港人命嘅利益，一個人死都唔應該。而佢抗分中共，我係要封。我宣布封我先。你最後尾向我問責啦，係嘛？你就暴露於全世界嘅人睇，係中共唔俾我封。如果你係為香港嘅，我敢寫包單，林鄭月娥，我會支持你。就算你之前做過咁多撲街嘢都好，你敢宣布自己封咗先，係嘛？就算中共向你問責都好，佢邊度敢啊？根本，因為咁樣就會暴露出中共踐踏香港人命呢一個事實啊嘛。 佢仲調翻轉啊！而家係配合中共啊，將香港好似變咗係呢個嘅疫埠收容港咁樣啊。 第一收容港， 有香港嘅醫療系統已經頻臨爆煲，仲去承接大量喺大陸嚟噶。 而家有睇到 啊？有張圖啊，你可以請阿健擺出嚟，我哋嘅咪手啊。兩日前，當呢個林鄭開記招嗰陣時講話，將會喺幾個鐘頭，即係星期六八號嘅凌晨零時嗰陣時， 二月八號封關， 開始係十四日強制 檢疫。 檢疫嗰陣時已經全世界我自己都有出聲，就係講話係唔 work 嘅，你只係會吸引咗嗰啲 睇睇嗰個入境嘅數字先。 係啦，嗰啲人咧係會走嚟嘅。咁你會睇到嗱，睇到二月三號、四號、五號、六號，你睇下六號。即是前日就以前的那個關口深圳灣大陸訪客來香港的人次由千幾、二千七、二千三大幅增加了三四成去到四千幾是。 這個呢大家之前任何人有常識都已經預計得到的，因為你的避孕套是穿洞的，所有東西就谷在一個洞走過來，所有病毒就是這麼簡單。你現在我想問一下，你是入境處，你是在深圳灣的那些同事，大佬，你的家人是怎樣呢？是我覺得不可能再是容許這個政府這樣下去。我沒有陰謀論，我想告訴大家，我也跟傳媒朋友呼籲一句，大家調查一下澳門的口罩在哪裡來。我不信是葡萄牙來的。葡萄牙這些歐洲的窮國有鬼那麼多口罩嗎？根本他們鬼佬也不會建議戴口罩。他就話洗手就 OK 啦， 西方 有病就不要出街。加拿大又係咁，其實鬼佬都係。 又比較多亞洲人戴口罩。 亞洲人先至係咁，所以口罩生產基地係喺亞洲嘅，韓國、日本、泰國、印尼呢啲地方，唔會喺葡萄牙。即係話我嘅推斷，澳門嘅口罩係嚟自大陸。佢唔敢講，所以佢話嚟自葡萄牙。佢話手刮曬葡萄牙啲口罩。好啦，大陸點解俾口罩澳門唔俾香港？大家諗清楚，佢係要。到而家仍然係處於一個止暴制亂嘅模，所以我話點解警察唔需要出動去抗疫？ 佢而家借呢個疫情， 因為呢個亦都係處於一個止暴制亂嘅模。哦，佢要負責止暴制亂，所以唔好調佢哋去做呢個隔離檢疫。好啦，即係話喺咁嘅情況下邊，佢就要你香港人集體屈服，用 manipulate 呢個口罩、洗手液呢啲供應、酒精呢啲供應。當你處於一個恐慌嘅狀態下邊嗰陣時候，你就要跪低。呢啲就係調教香港人嘅方法，唔係陰謀論。我希望記者快啲幫我查出澳門嘅口罩係點嚟，香港點解冇曬啲口罩？嗱，你俾我不幸嚴重嘅話，你就知道呢個中共 evil 嘅程度去到邊，呢個林鄭 evil 邪惡嘅程度去到邊啦。唔係佢冇常識，唔係佢反社會人格，唔係佢戇居，唔係佢要報仇，乜都唔係。如果呢個係等於納粹種族屠殺係有計劃地執行嘅政策咧，呢個就相當之恐怖。即係話用呢樣嘢嚟去懲罰你香港人、獎賞澳門人，然後達到呢個咁樣嘅政治效果。我自己一路係有咁，我冇講出嚟，我呢幾日都，我希望快啲查出澳門口罩嘅來源。呢個好易查嘅，五十間藥房嘛，係嘛？抄佢垃圾，睇下佢紙皮箱，係嘛？等於我哋有口罩冇運翻大陸，差佬啲口罩影到啦，影曬啦， 包裝會有啲嘅來源地啊，呢啲生產地嘅資料噶嘛，係嚇。 好啦，跟住搶米啦，而家搶鹽啦，搶嗰啲人我唔知係乜，究竟係咪刻意製造恐慌？ 哦，你問我客觀上邊就有呢個好大嫌疑。點解喺琴日嘅朝後早，因為有幾段嘅錄音出街，同一時間喺各區裏邊有部分嘅人開始喺超市嗰度去搶購，就造成咗呢個恐慌，跟住成個下晝。所有的超市都排滿曬人咧，咁樣係， 係 咪巧合咧？ 這個我覺得是有一個心戰嘅。你見到以往嚟講咧，中聯辦應該撲曬出嚟動員嗰啲工商界去抗疫啊， 去做 show 噶啦，已經係而家中聯辦全部神隱，神隱咗之後做乜嘢咧？我覺得就係深戰，其實喺佢哋嚟講，仍然係止暴制亂嘅毛。我哋香港人就抗疫，佢哋仍然係止暴制亂。所以我成日都話，公民抗疫其實係公民抗暴嘅第二階段。呢個唔係兩件事嚟嘅，大家唔好以為我哋掛住抗疫就唔理手足或者放棄咗呢個反送中修例以嚟嘅抗爭，係同一樣嘢嚟嘅。我想話俾大家聽，如果大家幫到手嘅，走去調查澳門聽緊嘅朋友，你去幫手炒一炒澳門嘅口罩嘅來源喺邊度，係咪喺廣東省生產嘅口罩出口咗去澳門？咁你就知道我哋香港人其實係被共產黨嘅政治所折磨嘅。今時今日咁嘅話咧，這個公民抗疫就有公民抗暴嘅意義喺度。這個就係我哋喺暴政下邊所受嘅折磨，變成第三世界嘅難民、疫症難民，係人為嘅，係人禍嚟嘅，同武漢嘅肺炎係一樣，係人禍嚟嘅。你琴日睇李文亮醫生過身，第一個喺自己嘅社交媒體裏邊揭露呢個武漢冠狀病毒，係咪真係慘絕人寰？個太太係醫生，有咗細路，懷孕。 佢自己係眼科醫生， 佢自己係眼科醫生，係咪？武漢公安局嗰張嘢大家見到啦，警戒書，呢個唔係人禍，你話俾我聽。最後一個藍絲都唔會再信噶啦，呢個政府係咪？你睇到呢個唔係人禍，係咪？但係面對咁樣，我覺得係要有個方法。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講下，即係我哋香港人公民抗疫呢個係我哋要同公民抗暴一樣，係要二點零打大佬嘅其實。 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載了。